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Wu Gai Lan Yang Rock Song Lock Wu Wan Ga 哇！真今晚好熱鬧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咩、 啊、 一回事呢？ 係啦、啊，因為呢我哋有兩位嘉賓嚟咗我哋直播室啦，咁啊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嘅。因為呢嗱、之前你就請嗰啲 YouTuber， 即係鍾意打機嘅朋友就上嚟同我哋傾偈啦。咁但係呢最近呢我都即係留意到有啲大型嘅比賽會舉行啊。咁當中呢亦都有啲即係香港嘅即係朋友呢，咁就有份去牽頭去搞呢件事啦。當然即係搞得呢件事，當然係同打機啊都非常之熟悉同埋有關。关系嘅啲朋友嚟嘅， 咁啊，今次咧就揾嚟有啊 Cyber Games Arena 嘅创办人啦，亦都系香港电竞总会主席啊周启康，同埋咧 Cyber Games Arena 联合创办人同埋营运总监啊李家俊嚟同我哋啊倾下偈嘅，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啊，周启康，我哋用 Ryan 称呼你啦， 可以啊， 李家俊仲有阿 Kurt 啦，我哋即系亲切少少啊， 好啊。 喂，咁啊，首先要问下两位先，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咧，嚟紧过几日啫，咁就咧会喺某个商场咧，我谂而家如果你行过咧。即系今日行过都会见到噶啦，因为有好多电脑系 set up 紧，系咩事咧？因为我净系知咧系同食鸡有关嘅啫，但系可唔可以讲解一下到底发生乜嘢事咧？不如阿 Ryan 讲下先啦。 我哋嚟紧就喺个商场入边会有个食鸡嘅选拔赛啦，即系 PUBG 啦，香港区选拔赛赢咗咧，嗰两队咧其实出咗线系会代表香港系出战世界赛，对世界有另外14支顶尖嘅队伍，每个联赛赛区顶尖嘅队伍咯，系啦。咁就喺星期四五开始打初赛啦，星期。六日就开始打决赛， 系咁你其实即系嚟紧就系叫做系咪海选一啲嘅选手出嚟，定系点样样噶？ 星期四五系海选嘅，系冠军仲有20,000奖金。 哇！其实我就系想知道，因为咧大家都知啦，PUBG 呢个游戏系几受欢迎 啊。 我谂紧你即系短短嘅时间，能唔能够可以即系满足到所有玩家都我要参加，我要参加，够唔够时间俾佢哋筛选啊？ 其实都 OK 嘅，系啦。今次我哋分咗每一日有四个时段，推到八个时段，系啦，俾佢哋可以揀佢哋自己。譬如有啲可能要翻工，就夜晚过嚟打啦；有啲可能依家放紧暑假，佢就可以喺晏昼过嚟，系去报名参赛咯。 系嗱，呢、這个我知道，即系头两日就系香港区嘅选拔啦、嗯。其实我知道呢个亦都系同嚟紧八月尾嘅一个即系大型嘅活动有关。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俾你听下咧？ 系啦，八月尾啦，八月24至到26号啦，咁就会系喺会议展览中心啦。B 啦，就有光亚洲香港电竞音乐节，咁入边有三个赛事，第一个就系英雄联盟王者回归世界邀请赛啦，就请咗一班就系前一啲电竞界嘅传奇人物啦，包括Davis 啊，另外Hi 啊，另外有Tabi 啊 ，BB 啊，一啲好前世界冠军或者亚军好出名嘅选手都会嚟到香港啦。咁另外就系 PUBG 啦，我哋系其实total 有16支队伍，就系喺我哋舞台上边就系一决高下啦。咁当中其实包括有欧洲最顶尖嘅队伍啦，美国啦，另外东南亚啦、日本啦、韩国啦、中国啦，仲有我哋香港选拔员出嚟嗰两队就会打。另外最后一个就系苏泰级一个CSGO 嘅比赛，咁亦都系有四支邀请嘅世界顶级队伍对四支全球海选出嚟嘅队伍，咁就一连三日有三个顶尖嘅赛事喺当 然 发生， 奖金就非常丰富啦。因为嚟紧仲有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代表会嚟到香港，咁咪一齐玩呢个比赛嘅。 其实你真系见到咧，而家打机咧，即系做到嗰个规模系几咁嘅夸张，即系讲紧嘅唔系本地，系国际。因为其实我之前咧都见过，无论系台湾又好啊，又或者系大陆又好啊，佢哋搞好多嗰啲联赛，甚至乎系职业联赛咧，咁就系一班嘅选手，即系大家喺度即系 你死我活咁樣鬥啦。咁甚至乎佢哋當中啊，玩嘅時候你見到策略啊，平時佢哋訓練嘅時候應該有好多嘅研究啊咁。咁而講緊嘅已經唔係一個地區性啦，係講緊全球性噶啦。咁我想即係問一下兩位，你哋覺得而家即係呢一個電競嘅發展啊，即係算係一個乜嘢嘅階段啊？即係算唔算係都開始啊？已經過咗起步階段啊，開始蓬勃緊啊？定係都唔係嘅？而家大家都仲係探索當中啊，仲有好多未知嘅領域，你哋點睇咧？ 先讲香港先啦，香港我觉得而家都仲系喺起步嘅阶段嘅，因为坦白讲，点样越嚟越多人识电子竞技呢样嘢，其实都系一两年嘅嘢啦，即系一年内嘢啦，可能系李嘉诚就投咗 Racer 喺香港上市，亚运列入咗 表演项目啦，暂时 表演项目啦，咁2022年杭州亚运就会正式加入个奖牌项目啦，咁另外创科局。会拨款去支持呢个行业嘅发展啦，咁几样嘢，所以加埋一齐，咁旅发局有一个大型嘅 event 啦，八月电竞音乐节咁样啦，咁几样嘢加埋就会令到香港越嚟越多人了解电竞系啲咩嘢啦。咁其实暂时香港都仲系一个起步嘅阶段嚟嘅，对于我嚟讲，因为佢嘅普及性都未算话真系超级高咁样，对，即系对比起外国其他国家，譬如台湾啊、韩国啊。中國大陸啊，美國啊、歐洲咁樣，其實佢哋已經係有一個好完善嘅系統去支撐住成個行業咁樣啦，即係包括政府佢都好大嘅支持啦，對於行業，即係譬如話原來打喺美國打呢個職業聯賽，佢係可以得到綠卡嘅咁樣，係啦，咁韓國可能啲政府佢會撥款俾一啲大型嘅企業去 support 佢哋可以去經營。有足夠嘅資源去經營一個職業隊咁樣嘅，即係佢哋係因為好多樣嘢嘅配套加埋，所以令到行業發展係遠遠超越咗我哋香港暫時呢個階段咁樣 咯。Ryan 咧 ，Ryan 同唔同意阿 Chris 嘅講法？ 其實都當然同意啦，可以補充少少，譬如佢哋係成個 ecosystem 開始好完善，咁由好多國家都係由政府去牽頭撐起成個行業，令到吸引到商家去再投放資源啦，資本市場投放好多資源啦，係啦，中國其實呢幾年係真係追韓國追得好快，甚至乎我哋覺得都其實超越咗韓國，佢直頭係將唔同嘅社區啦包裝成為電競小鎮，將一系列做電競嘅 group 埋落去同一個地方，咁就集中成個資源去發展啦。將佢體育化啦，好似職業隊伍咁，佢好似中超咁，每一個職業隊伍佢哋嚟緊會有自己嘅主場館，係啦，唔再係話我所有隊伍去一笪地方，每一個隊伍都有自己嘅主場作客，將中國好分咗係唔同嘅區別，可能好似 NBA 咁東岸西岸，係啊，成件事根本就當傳統體育去睇啦。咁另外就好多電視台啦，因為你有 content 一定有 broadcast， 咁一定有人。睇得到係啦，除咗網絡平台發展得好好之外啦，咁其實傳統電視台都開始係有一個台係 Telemic for 電競啦，新聞啦，好多新聞媒體啊，其實中國我覺得呢幾年係好百花齊放。 係啊，其實我幾同意兩位講，因為我第一次即係自己幾時感受到電競咦原來好勁嘅咧，喺其他地方。話說我幾年前啦，講緊喺台灣有一次，咁啊咁啱打風，咁啊出唔到街，咁啊唯有焗喺間屋裏邊就睇住個電視咁樣，咁啊周圍係撳嚟撳去。我咁极咧，我发现系有几个台，我讲紧系几个台啊，都系做紧唔同嘅游戏嘅，应该唔系直播嚟嘅，系录播嚟嘅，但系做紧唔同游戏嘅，有评述啦，有解说啦，有唔同嘅画面，有两队队伍咁喺度打。我嗰时就第一次觉得，喂，原来人哋真系已经做到一个咁劲嘅阶段。因为最初我只系听过话，哦系啦，外国电竞咧已经系一个好认真，唔再系流于真系玩打机嘅一个项目咁样噶啦。咁当时我就已经觉得，哇，好惊讶，原来台湾已经发展到一个咁成熟嘅地。如果问两位的话都是香港即业界的即精英啦，会觉得香港如果想迈向一个更加多人会认真对待这件事，职业化来对待这件事，两位觉得有什么可以做呢？我估啊，照抄台湾未必得的，照抄内地都未必得的，但有些什么可以做到帮到这件事呢？阿强， 我觉得首先可能有一个比较完善的 職業聯賽啦，即係喺香港，因為即係好似足球咁樣，如果你本地嘅聯賽都搞得唔好嘅，就好難將成個行業會推到去第二個階第另一個階段 嘅。即係要有個生態先。 其實阿卡啱啱講咗個就係、是、第一步啦，個基礎啦，即係成個生態圈，我覺得喺香港要出到嚟啦。第二其實就係、是、當你有本地聯賽，你就會培育到一班本地嘅明星，咁就會有粉絲經濟，有支持者，令到電競嘅越嚟越普及化。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就係、是、標完選手，其實你就係要令到啲選手出到國，咁就令到選手喺外國贏到比賽，甚至乎喺香港舉辦多更加多大型嘅電競賽事。你可以引入外嘅賽事，可以香港主辦一啲大型嘅賽事，令到香港喺國際電競嘅水平有所提高。第三，其實就係我覺得要做到成個越嚟越。鼓励越来越多电竞嘅唔同嘅范畴嘅公司开始 develop 啦，系例如系，譬如依家香港都有嘅做电竞灯啊、电竞台啊、 Mouse 啊、学院啊、Mouse 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因为始终系个产业个搵钱嘅地方，系啊。另外可以长远少少，其实就会系可以系。同外國有一啲接軌、香港某啲聯賽定期其實係同外國係有交流嘅、香港可能有啲活動係定期請外國嘅隊伍過嚟嘅、令到電競更加普及化咯。第四就係個 channels， 香港要越嚟越多 channels 去 broadcast 翻所有嘅比賽咯。 休息翻嚟咧，继续有 Ryan 同阿 Kurt 啦，两位即系电竞界嘅可以话可唔可以用老板嚟用两位咧？ 都系 系啦，即系老板嚟噶啦，已经啊，即系我都好明白，好多小朋友、年轻人咧就觉得，诶、哎，梗系将第时将打机变成事业，就梗系好过瘾啦，好开心啦吓。咁但系啦，我都明白咧，真系。做呢样嘢嘅时候咧，两位其实已经未必有时间再自己去打机噶啦，只不过打机系一个媒介，令到你哋哦投身咗呢个行业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嘢要做咁样。不过起点始终我相信两位咧，都系因为打机开始，咁然后就慢慢希望，诶睇下点样可以即系喺呢个事业里边发展啦咁样。不如讲下两位嘅故仔，因为我都知道咧，两位同埋另外一位朋友咧，其实本身咧都系即系好。好成日一齐打机嘅朋友，咁但系点解慢慢会将你哋嘅兴趣变成你哋嘅事业咧？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故仔俾我哋听下咧？ 其实最初我哋三个系中学同学啦，之后阿 Kurt 导咗我哋打机啦。 你嗰阵时打咩先啊？ 嗰时系打 Rainbow Six 啊， 系 其实呢隻 game 系买错，但系发觉咁好玩。 点解买错啫？点啊？ 哦，即系以前即系大家都知买 game 好平噶嘛，咁啊。 某啲情況 入錯咗碟入去咁。 哦 ，OK， 跟住翻到去一裝，原來另一隻 game 嚟嘅。 咁你照玩啦。 咁啊，照玩，原來發覺好好玩咯。 你原本係想玩咩啊？ 我本身諗住玩嗰隻係 AOC 啊，叫做。 哇！爭咁遠嘅都係。爭 咁遠 喎！離曬譜啊，嗰個人。 離曬譜。 咁之後就由呢一個 AOC 原本一啲即係啊策略遊戲啊，戰機喐下喐下，到後屘變咗一隻射擊槍 game 啦。係啊。 咁你就導佢兩位啦。 因為我發覺真係好好玩，同埋嗰時有56K， 咁跟住然後我原來一上網玩，不如叫埋自己 friend 玩。 係 OK。 咁嗰時我同阿Ryan 同阿 Sam 就好 friend 嘅，即係最 friend 嗰幾個，咁成日踢波嘅喂，跟住話唔係，原來打機都好正喎，而家 online 玩連線咁樣，咁啊帶佢哋去網吧玩咁樣，咁打打下之後就開始我哋就越嚟越認真，因為喂組下隊咁樣啦，因為網上面都好多人自己組隊，咁我哋自己一開始我哋唔係一隊嘅。 因为佢好劲嘅，佢又唔肯俾我入队， 惊你累啊嘛， 大佬 carry 得几多啊咁。 咁啊，我自己另外就同啲网友开咗队咁样啦，咁打打下之后开始就真系即系开始打比赛咁样。 系 咁嗰时我哋坦白讲真系赢好多比赛。嗰时我哋打到基本上我同阿 Ryan 俾屋企人 cut 晒零用钱咁样嘅，但系因为我哋。即係都幾勁咁樣啦，嗰時都好多比賽， 亦都攞嗰啲大賽嘅獎啦。 係啦係啦，咁我基本上嗰時好多比賽，間間網吧 打幾個比賽，我仲記得打完。 打完六楼再上去廿三楼，帮翻落即刻冲翻落嚟打下边个比赛，因为佢每个比赛都有现金奖嘅，就唔想 miss 每一个。 系咁就唔需要靠屋企人嘅利用先。 我就想知，因为其实嗱，嗰个年代讲紧啊五十六 K 啊，即系而家唔系呢一啲即系 你问好多零零后唔知咩嚟噶啦， 即系唔知咩回事啦。咁但系即系嗰个年代五十六 K 年代，你打嗰啲即系嗰时候叫啱啱即系互联网普及啦，我都可以话系打呢啲喺线上大家互相打机嗰阵时候嗰啲嘅比赛搞法咧，会唔会当中有好多 technical 问题啊？又或者 佢会唔会断线？ 即系玩起上嚟嘅时候，嗰个玩法，因为其实嗱，虽然话就话互联网啫，但系个 scale 唔会好大噶嘛。极其量你咪喺同一个地方，跟住大家就只不过都系博上网之后就打噶啦，系咁样样玩噶嘛。咁即系嗰阵时候嗰、那个即系大家你话成日打好多比赛，那个比赛系点样样啊？其实。 嗰陣時通常行 LAN 嘅，因為網上面就算你 56K 都係好唔穩定嘅、 啊。 但係網吧佢自己有成個 local network， 咁、啊、就嚟到現場你行 LAN 就比較穩定 啲、okay, 啊。 所以全部比賽其實都係去網吧打， 啊啊、okay, 即係嗰個 area 度打啦。 係啦、啊，甚至乎我哋試過贏咗出去打外國嗰啲比賽，係啦、啊，一係就外國過嚟香港，一係就全部飛曬過嚟。 打出外國界會。 我哋最勁嗰比賽亞太區冠軍啊！ 哇！ 其實兩位曾經亞太區冠軍嚟，即係唔係講笑 嗰時都係講緊呢個 Rainbow Six 嘅 ，Rainbow Six 我哋 focus ball 呢只嘅。 喂，但係嗱，當時你哋即使攞咗呢啲咁大賽冠軍，屋企人嗰陣時係點樣睇嘅咧？ 嗱，最初好反對噶，寬頻又 cut 埋，電腦又掟爛埋， 真係㗎。 唔係我諗，如果打到佢哋咁嘅話咧，應該都讀唔到咩書㗎啦。 唔係，但係嗱，但係佢哋唔明，佢哋唔明話背後有獎金嗰啲嘅。嗱，因為有啲家長好現實㗎嘛，覺得唉、哎，你揾到錢就算啦咁樣。 先，你首先要問咗個問題就係幾多錢獎金先？嗰幾嚿水咁樣。 亞太區點會幾嚿水啊？ 唔係，即係我知道，但佢未去亞太區之前啊、 哦 okay, okay、 即係佢之前經歷咗好多即係戰役㗎嘛。 比較細型嘅比賽 咁。即係我諗嗱，首先。講咗就係你哋屋企人知唔知打機呢樣嘢，某程度都係揾到錢嘅先。 喺嗰陣時， 你有冇交代㗎？定係自己私底下代咗？ 梗係自己代啦。 屋企人首先唔知先， 仲要俾家用， 仲要俾家用， 冇可能 啊！哦，咁佢哋個印象就係你哋經常出咗去打機，又無心做正經嘢咁樣啦。所以 佢知道打比賽，知道我哋贏嘅，因為佢 cut 完寬頻，我哋贏翻條寬頻翻嚟。之後 你自己俾咩？嗰時條寬頻自己俾㗎？ 唔係啊，贏翻嚟㗎。 哦，哦，即係佢哋就係 sponsorship 嗰啲咁。 Solet 嗰時有間 Bob Band 叫 Solet 嘅，咁佢搞咗比賽， 每場比賽，咁我係贏咗。 咁阿媽冇計喎，咁樣佢俾我，我唔使錢喎，咁樣。 即係俾你激死。咁跟住後屘就一路打嘅時候，咁但係問題係你哋打，咁當中你哋贏咗嗰啲獎金點啊？使唔使好似而家你知啊？打機打電競咧，你係要添置好多器材啊，又要買部勁嘅筆電啊，要買啲勁嘅 mouse、keyboard 啊。嗰時候你哋有冇呢啲嘢㗎？ 嗰時都有嘅，但係就冇好似而家咁 high end 咁樣咯。我哋就算打比賽，利用只 mouse 都係十蚊 mouse 嘅 即係都喺黃金買嘅咁樣。 係，同埋我哋用 開慣咗嗰只， 就十蚊嘅嗰只。 咁所以果然係即係靠技術嘅，其實真係高手嚟嘅。 即係講開呢一啲咧，我諗有排講，轉頭翻嚟我哋繼續講下。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嗱，咁阿 Ryan 同阿 Kerry 都頭先講過啦，即係同屋企人都真係有拗撬㗎，因為打機打到即係天昏地暗咁樣。咁但係咧，最後咧，其實咧，佢哋真係可能係認真啊。咁所以始終咧，佢哋喺嗰個路途上面咧，都繼續係向住有關方面嘅方向係進發嘅。嗱，我都知道咧，其實咧兩位同埋另阿 Sam 啦，三位啦，咁就其實咧，即使讀完書之後啦。分散到唔同地方繼續佢哋嘅學業或者唔同嘅生活嘅時候呢都仍然透過打機走埋一齊然後甚至乎呢成立埋公司即係創業咁樣可唔可以都講下呢個故事俾大家聽下呢 好啊其實我哋後期就開始冇乜打比賽咁阿 Kurt 就去咗加拿大讀書阿 Sam 就去英國讀書咁我就喺香港讀完中午之後就開始做嘢但呢幾年即係大家身隔三地啊時差又唔同啊都成日 一个礼拜起码三四晚一齐打机。 我好难想象一个英国、一个加拿大、一个香港系点样 瞓 噶嘛？凌晨两三点系最 perfect 嘅时间。香港凌晨两三点系 咁，你大件事啲、啊， 其实系噶，咪瞓少啲咯。 你嗰阵时几点啊？两三点？ 我十二个钟咯， 系啊， 即系晏昼十二个钟。 冇问题啊，英国咪都系夜晚啫嘛，冇问题啊。 冇问题，但系理论上佢系应该要翻学噶嘛，应该系做正经嘢嘛，大佬。 十岁啦，但系你反而你大学之后你要翻工喎。 即系我睇出佢屋企人啊，原本谂住送走佢哋。两个咧嚟修心养性啊，点 专心读书啊，点知仲大镬？ 所以 估唔到。 有一晚打机啊，Sam 就突然间同我哋讲：，喂，呢个两个礼拜要交个 final year project， 又谂唔到有啲咩头绪。咁之后就我哋又一路打机又讲啊，喂，不如做自己中意嘅嘢啦。咁最初我就。有做类似广告，咁另外就将广告加埋嗰阵时未叫电竞嘅打机比赛，即系阿 Kurt 一上网一 search 做啲 research 啊嘛，你份功课要交 report， 即系发现哇，原来北美即系美加嗰边咧好 hit 就系电竞，系啦，之后我哋就用电竞做个即系生意嘅主题，因为佢写份 business plan， 之后就去交啦，成世仔真系最俾心机呢份功课，仲要三个夹埋一齐做一份功课， 但系交嗰个得一个啫， 阿 Sam 点 知 啊？ 点知阿 Sam 交嗰阵时到最后话同我哋讲 fail 咗，之后咪系咁叫喂你问翻个 professor 咩事 啊？咩事 啊？你系咪你 present 得唔好啊？ 但知唔知原因啊？ 嘅原因其实就系佢觉得个 professor 觉得呢个唔系一盘生意。 哦，即系佢哋都未睇 唔到 个 business model， 亦都即系你打机可以做得啲咩咧？咁我觉得有少少偏见喺度。 系啦，咁但系之后即系份功課衰咗啫，咁但係似乎你哋嗰個心係繼續向呢個方向進發嘅喎。 其實有個結喺度咯， 即係 exactly 攞翻當年個 plan 嚟，而家 start 呢個 business model 有冇調節過㗎？定係 有調節過嘅，有調 節。我就係要插佢旗， 然後寄翻封計劃書俾佢 有啊，有 send 翻 email 俾佢。我哋公司開嗰陣時有 send 翻 email。 咁佢點啊？ 退咗休啦，已經喺嗰間學校。 你應該邀請佢嚟剪彩啊嘛，請佢。 我都話你知，我諗 professor 真係唔記得咩事，係佢哋三個耿耿於懷嘅。 我咁多個學生個鬼～记得咩咁样？系啦，咁之后点样开始去创业呢真系 最初系做广告公司先嘅，系啦。咁我哋其实做广告又 系 好忙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晚晚都抽啲时间一齐打机，系啊，打下，去到有一晚就我无啦啦有人 send 咗条 link 俾我，因为开始知道我哋即成日打機咁，就有個世界賽叫我哋睇，有香港人，咁就係有個香港人贏咗世界冠軍。咁其實一路我哋晚晚都有 plan， 幾時想做咧？咩時候開始最好咧？咁發現即一塌翻著就係我哋其實最初 CGA 成立嗰陣時係香港人嘅電子競技比 賽， 咁我見到我點解香港人贏世界冠軍係打台灣隊咧？咁就即刻好著咗，唔得啦，係時候真係要做啦。咁就將我哋喺廣告公司儲翻嚟嘅錢一炮過抌曬落去 set up 咗個 studio， 因為我哋好。因為好明白一個 gamer 鍾意打機，佢係需要一個舞台。我哋唔想喺網吧搞比賽，因為我哋細個打過一啲大比賽，上個台係我哋好深刻喺台上面打比賽嗰種感覺，同喺網吧打比賽嗰種感覺係完全唔同。所以就抌咗好多，即係抌基本上有幾多錢抌曬幾多錢去做， 好搏喎， 煙去做， 好搏 係真係好搏 嘅。但嗰陣時冇諗過話點樣回報啊嗰啲嘢嘅。 嗰時都未諗到呢一點，坦白講，因為我哋係一路做嗰個公司，即係、就是、我哋自己間公司啦，跟住然後一路做 CGA 間公司嘅。咁嗰時真係冇諗過回報，純粹係為興趣 啊，中意啊。 即係如果其實你哋講嘅就係話要 start 一個即係business 係同電競有關嘅話，第一步要諗嘅就係諗個 studio， 就係想砌一個地方出嚟，就係俾 gamer 去打機先啊。 因為我哋嗰陣時CJ 主要係做賽事啊嘛，咁你有賽事就一定係有個舞台啊嘛，所以我哋就做咗 studio， 咁有個舞台有直播係啦，咁我有 workshop， 我哋啲同事喺入邊度做。 其實都真係幾大風險。即係你諗下，尤其是喺香港，你首先地方租金啦，跟住後屘你投放嘅器材， 好貴， 即係嗰啲器材係啦，仲要唔係話你好容易可以嚟話轉讓翻出，因為你未必有其他公司咁容易就我頂嘅話，就即係攞翻嚟做翻同樣嘅嘢，未必做到噶嘛。嗰陣時真係冇諗過呢啲嘅喎， 好大膽啊！唔好話 好大膽， 唔好話呢一步啊，買咗翻嚟適唔適用都未知。 幾年前咧，嗰陣時大概幾年？ 03年咯， 哇！ 一三年，一三年， 一三年， 係 喂，系啦，仲要系因为嗰时候你讲紧嘅就系你哋，我谂当时候你大部分嘅钱都系攞晒去投放器材啊，或者搞场地啊啲啦。咁即系你人手都系好多嘢自己一脚踢噶嘛。 自己做晒。 如果真系遇上 technical 嘅嘢嘅 set up 各方面，你喺边度揾人 consult？ 边度呢啲点样解决咧 ？Google 八达真系。 自己都系 真系 Google 睇英文咯，抄 manual 咯。 系 啊。 哇！ 因为我觉得每样嘢你买翻嚟，总有你摸，总会识得玩玩到嘅。 方法 几多时间？ 咁好啦，到真系开始搞到个样出嚟啦，开始头嗰一阵开始搞多啲唔同嘅比赛啊！嗰阵时候有冇好多哈碌嘅走出嚟？好多即系状况遇上咗，哇点算咧？咁样样 乱晒咁样 都有啊！好多我哋公司最出名就系直播一定迟， 一定迟你， 一定迟开， 出名直播一定迟。 即系我哋咧，我哋电竞咧，好中意就系每个 show 开始之前咧，会有一个倒数喺度。 啊系系， 跟住五分钟再五分钟， 哇哇哇！咦呢啲好高风险。 因为 嗰阵时唔识做啊嘛，好多时真系咦 rehearsal 冇事嘅，呢支机器嘅 都系咁噶啦， 系啊，前一晚已经试好晒，啲嘢都冇喐过啊，都入场一系就条声变咗电流声， 一唔知点解唔够电啊嗰啲嘢， 好多奇怪嘢系啊， 咁当然啦，即系除咗你即系搞好晒啲技术嘅问题嗱，始终入狱嗰句你都系要。有翻啲錢揾㗎，如果唔係你點維持嗰個經營咧？咁要係咪要揾 sponsor 嗰啲嘅開始？ 最初揾 sponsor， 你講呢度 冇嗰時搞第一個比賽啊，同 Ryan 咁樣，咁咧就開始去揾 sponsor 第一個比賽啊嘛。咁我哋咧就揾咗一間電競其中一個電競牌子嘅代理商咁樣啦。咁我哋見個老闆，咁我哋 present 咗我哋成個 idea 咁樣啦。咁嗰個老闆就唔係好信我哋嘅，亦都覺得我哋個 business 唔係好 work 咁樣。咁我有一樣嘢好深刻嘅同 Ryan 都，咁佢就話：喂阿仔，不如你唔好搞呢壇嘢啦，攞個錢去買個首期好過啦咁樣。咁嗰時我哋就覺得唔係喎，我哋真係嗰一日做喎，點解你咁樣講呢？咁原來呢，即係而家我哋同個老闆都好 friend 嘅，即係佢年年 都有嚟睇我哋， 年年都有睇我哋即係公司嗰啲 show 啊咁樣event 咁樣。咁原來發現咗原來佢係做炒樓嘅，即係可能佢係 想揾翻你做客。 即係佢可能 自己靠炒樓 派。即係佢覺得喂，你呢嚿錢個成本效益，相對之下炒樓嘅回報可能會穩陣同埋會快啲。 即係換句話說，其實係對佢哋好嘅， 其實 因為其實我有明白嘅，即係我明白我理解嘅地方係咩咧？實際上面你諗下，佢哋願意掉咁多錢出嚟，即係好有心去做呢件事。但係問題你要諗翻，即係尤其是以香港頭先我哋講過，香港嘅電競業本身已經唔算係蓬勃㗎啦。咁再加上就係有幾多人會願意去用你哋有嘅 studio 或者你哋嘅設施去即係去支持你哋做緊嘅嘢呢，用家其實真係唔多㗎嘛。咁但係嗱，淨係 sponsorship 都應該圍唔到起㗎，其實理論上就 最初圍唔到㗎。不過做完一次之後其實我覺得電競同其他行業好唔同，就好有 passion， 係啦，亦都因為呢樣嘢令到開始越嚟越多贊助商去認同我哋，想一齊去做。之後就我哋喺14年嗰陣時就舉辦咗第一個電競節，咁就喺會展電通曬唔同嘅品牌。其實嗰陣時台灣人覺得我哋好神奇，因為台灣就係覺得喂，你點可以將幾個品牌 competitor 連埋一齊做？一齊出錢做個電競節， 但係對唔住香港就係咁 嘅 咧。係 啊，香港就真係係啊，大家堆砌同埋一個好有感情嘅節目咯。係啦，咁之後做完咗第一年之後咧，第二年就無啦啦有一個我哋做完第一年之後慶功啦，喺食下飯咧，有個人坐埋嚟咧，無啦啦問喂你係你哋搞個電競節咁樣，之後我哋話係啊係啊，之後就第二句就問你等唔等錢使啊？ 哇！ 我哋嗰陣時以為係詐騙案咧咁樣，係啦，之後我咪話我哋唔等錢使，其實我哋下個比賽都唔知有冇錢搞嘅，係啊，之後咪同咪即我即係有陣時真係覺得好係咪真係？呃我哋啊，覺得見我哋搞完個個都想埋堆咁樣，係啦。咁之後第二日佢就上咗嚟我哋公司，係啦，再買一次，喂，俾五球嘢你可以點做大佢？ 好有誠意喎、 啊。係啊，到第二次其實我哋都唔信嘅，係啊，都諗住嗌求其諗啲嘢 h 但你有冇查過佢係咩人啊？背景啊？ 其實我哋知 係邊人。 OK OK。 之後到真係到第三次，因為佢好好急，佢好搶嘅。第三次過嚟就真係唉，唔好當玩啦。 我認真嘅話， 係啊，真係認真嘅。你諗啲嘢出嚟係啦，之後就諗將我哋其實代咗一代好耐之前代咗一代有個e-sport 嘅平台，咁就做 present 咗，咁就成功融咗500万嘅 Angel Fund 咯。 係 啦，咁之後有資源就開始將啲嘢越嚟越變專業啦，越嚟變 professional 啦，開始就真係多外國公司揾我哋合作啊，開始電競節做得越嚟越大啊，每年依家舉辦超百個過百個線上線下比賽同埋活動啊，咁就喺 on advertising 啊，同埋on sponsorship 咯。咁啱啱都融多咗一輪就 CV4， 咁就融咗5000万，咁嚟緊就會係喺電競會有更加大嘅動作發生。 哇！你睇啲數字，即係猛猛咁樣砰砰聲， 由八變到千啦，已經 係啊！即係當年嘅 professor 真係跌曬眼鏡啦。轉頭翻嚟繼續講。即好多人话做生意啊，咁啊，即系冇生意嘅时候就望有啊，有嘅时候希望做大啊吓。咁正正咧，就今日揾嚟嘅嘉宾就讲啦，喂，佢话一开始嘅时候冇人睇好佢哋啊，但系点知越做越大吓、啊，即系你见到啲钱咧，由一开始冇乜，后屘开始人投资啊，500万做下做到5000万都仲系咁上紧佢个饼系。咁嗱，但系咧有时候咧，啲人就觉得喂咁啊几好啊吓，即系行到咁顺啊，顺风顺水咁样样，咁照计唔会有啲咩问题。咁啊，但系又调翻转讲。有啲时候呢即係你可能呢当你冇太多资源嘅时候，你好明確目标，知自己想要啲乜嘢。 冇错。 向边个方向冲嘅。咁但係当你呢做到即係某个位置阶段啦，咦你好似有多啲唔同嘅选择，大家可以諗下，如果係要去扩充嘅话，应该点样扩充呢，咁到嗰啲位呢反而就可能会有啲迷失啊，甚至乎即係有时候就讲啊，共患难就容易，共富贵又难。咁嗱即係问下你两位啦，咁啊 Ryan 同埋 Kirk， 你哋即係觉得即係喺你哋之后开始关公司个 scale 越做越大啦，有冇遇上我头先讲嗰啲问题，例如迷失啊，又或者意见分歧啊，诸如此类嗰啲啊？ 其实迷失我諗应该都冇。 我都冇。 虽然家口就成日嗌㗎啦，但係即大家望嘅嘢好似嘅，亦都係其实由我哋由最初开公司已经好多朋友啊，甚至乎我爸我妈都话喂最 friend 嗰幾個一齊做生意實唔掂喎，死緊喎，無謂開間公司冇埋啲朋友。 因為通常都係會臨尾拗撬就大家不歡而散咁樣。 但係我哋好得意嘅，即係按錢嘅概念，我哋真係一條底褲兩份著都 OK 嗰啲嚟嘅，即係好反而就未真錢就好少拗，反而就係、是。靚啲呢樣嘢，我覺得好啲啊！我覺得做呢樣先，佢覺得做嗰樣先啊！啲先後次序，不過通常拗完我哋好少過夜嘅，一陣間第二日就有共識，因為拗完大家翻去各自各諗清楚咧，因為始終大家知道大家咩性格，由細玩到大，係啦。之後去到面對反而外邊嘅問題多好多嘅，即係尤其是當你間公司有資源要擴大咧，你去請人，我話好開心，終於。 之前乜 嘢啦， 都要自己做，依家可以请人翻嚟帮你做咧。你喺 market 发现咧 ，send 直头揾猎头公司都猎唔到头翻嚟，冇 resume 翻嘅，一系翻嗰啲咧就纯粹佢都唔系好熟电竞，就净系知道，因为我哋唔同，我哋唔系请选手，我哋要请一班背后做嘢嘅人。好多人埋嚟嘅 resume 就话我要做职业选手，系啊，即系 sorry 我公司冇呢个位。 但系你哋系想揾啲咩人咧？其实 系咯，我哋其实背后，譬如我哋要揾 event management 啦 ，project management 即系搞活动嘅人啦， 系啦，我哋要揾导演啦、导播啦， 导演好重要， 甚至乎其实我哋要揾人翻嚟管我哋三个，因为间公司开始大咧，呢个先至好难。你又要熟，好熟间公司嚟紧嘅发展方向，仲要你好 believe 呢样嘢，系啦，而佢先至 push 到我哋三个啊嘛。因为当公司发展到咁大，有阵时啲嘢砸晒喺我哋身咧，系唔系我哋唔想去处理，系唔够时间去处理，而分担落去嗰阵时，中间有断层， 系 中意做电竞嗰班又冇咁嘅能力去做到一啲 management level 嘅人，做 management level 嘅人就对我哋嗰个行业。完全唔熟悉，而唔想入行，因为有啲好有能力嘅人，我哋想揾佢入行，但系佢就觉得，喂，佢自己佢有能力，佢自己喺唔同行业，佢都可以发展得到，点解要拣电竞咧？系啦，咁依家其实反而就调翻转头，最难系揾到啲有共鸣、有能力。 大家望住同一個目標，幾年之後，因為我哋唔係望住依家個 market， 我哋望住幾年之後嘅 market， 望住全世界個大 market，我哋點樣可以搶到個 market 翻嚟啊？ 係 係，咁你覺得即係而家其實香港咧都仲有好有競爭力，即係好有心，即係因為嗱頭先我哋講啊嘛，你話要相比起，例如話大陸啊、韓國啊，即係可能甚至乎啊台灣啊、其他唔同嘅地方啊、歐美啊各方面，即係可能佢哋咧就算而家發展得唔算話係好蓬勃嘅，咁但係起碼你見到人哋嘅政府啊，佢哋會願意投放資源啊，無論喺教育啊，喺即係個產業嗰方面層面咧，都會願意加多啲配套落去。相比之下咧，香港真係行得慢啲嘅，即係好似如果要推動呢個產業嘅話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嘅中小企佢哋願意去嘗試，咁但係唔算話得到好多支持啊嚇。咁但係你而家都仲係抱住一個樂觀嘅態度，覺得咧香港依然係好有嗰個競爭能力咧。喺即係嚟緊嘅呢幾年啊嚇，喺香港個嘅電競嘅發展，即係無論係速度啊或者係前景咧，都好樂觀嘅。 其實我覺得相當之樂觀嘅喺香港，尤其是電競就係一樣好。掟上互聯網嘛，掟得上去就係 international 啦，全世界嘅人都可以睇到嘛。咁香港已經係有好多嘅先天優勢啦。其次其實就係香港有好多即大型做 event 嘅經驗，即揸馬可以做到一個影響全球嘅城市啦，七人欖球賽啦，係啊，即係執住呢 point， 其實我哋係覺得香港一路有呢啲咁嘅優勢，同埋香港都係國際金融中心啊嘛，係啦，咁喺資本市場其實上面，我覺得係香港公司香港人絕對有大嘅優勢咯，同埋香港有一個好好嘅定位，其實就喺亞洲入面咧，香港係少有國家做可以做到好 international 嘅一個城市。同埋香港消費，即係香港雖然 market 細，但係個消費指數、消費能力好高，接受能力又係好高，所以我哋就係執住呢個 point， 即係攞住香港嘅優勢，用香港公司去發展咯。咁依家其實都踩緊海外市場。 咁啊，講埋啦，最後尾嚟緊你哋呢個活動啦，即係嚟緊係你哋頭先嗰個海選啊，咁之後嗰個嘅賽程會點樣㗎？ 咁嚟緊我哋嗰個決賽就喺會展啦，8月24至26號舉行嘅。 係。 咁另外呢個就係電競音樂節啦。咁另外下面咧，科温咧，其實都有一個我哋搞四年嘅電競節嘅，係啦，咁就8月24至27號，咁四日嘅，咁裡面都有好多比賽咁樣嘅。 係咁啊，希望你哋啊，今次搞嘅呢個活動啊，大成功啦嚇！今日期待下次你再嚟再同我哋傾偈嘅啦 喎。好啊，好， 拜拜， 多謝曬，拜拜， 拜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